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491页，491页，倒数第五行。生活法义，这第一段呢是28愿啊，28愿，过无不善愿啊。经文只有2句啊，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从右章第28到第38愿，为是彼土众生愿。28到38，一共有10愿。这个10愿都是弥陀摄受极乐世界的一切众生啊，彼土众生。在这几愿当中，我们能够了解往生到极乐世界一些状况。愿文中表示极乐国中众生的功德受用，右章居4愿，这个首先呢是过中无不善名啊，就是第28愿，过无不善名。住于定居以上啊是29，住镇定居愿。又如漏尽比丘以上呢是第30愿，落入漏尽愿，最后若其想念贪即身者不去正觉，这是第31，不贪即身愿。我们往下面看这个经文跟集解就都了解了啊。第28，过无不善名，极乐国中啊尚无不善之名，何况有不善之事也。说明极乐世界确实是纯净纯善啊，唯有纯净纯善在一生当中才能圆满成就啊，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的所没有的。下面引龙树菩萨说的话：“彼尊佛刹无我名， 鼻尊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没有我名，亦无女人卧道部。啊，极乐世界没有女人，没有三卧道，乃至无有住去卧之时，这一条就难了。啊，住去是六道啊，特别指的是人天。人天两道没有卧人。啊，这什么原因？凡是往生极乐世界，都是具有善根福德因缘。小本弥陀经上说过，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从这个经文呢，我们就了解了，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三多才能去得了啊。啊，少了是去不了的。这就是极乐世界好，好在哪里？它是个新兴的世界，没有历史的包袱。啊，像娑婆世界，那就有历史包袱，无量劫来。啊，多少佛菩萨在这边成佛。啊，往后啊也如是。啊，极乐世界是新兴的一个国土，过去没有，完全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啊，所以他可以选择居民，就好像移民来，他本国的本土啊，原来没有居民，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统统像移民过来的，他可以选择，不善的我不要你，好的我要你，啊，有选择的权呢。设方插土，有历史包袱的佛来成佛，没有办法选择。啊，它全是业力来的。啊，极乐世界也是业力，净业，非常单纯，就是信愿持名。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没有例外的，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无间地狱的众生，啊，业发印印定了，就是信愿持名，不是信愿持名都不能去。啊，这个道理跟事实真相啊，我们都要了解。了解之后，我们就不疑惑了。啊，十方世界所以难，难它有历史。佛到那边事先成佛，也没有办法改变它历史。啊，只是在那边呢推动教学，像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来的？当然有佛的愿力， 没有佛的愿力，这个世界不能存在。啊，但是佛的愿力里面还混杂着众生的业力，不是一个单纯的啊愿力。极乐世界是个单纯的愿力，要求所有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要具备如阿弥陀佛同样的愿力，啊，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那是非常欢迎你去。啊，如果有造作一切不善的，不善没关系，回头，真正忏悔，后不再造。阿弥陀佛还是摄受，还不舍弃你，这慈悲到极处啊！啊，弥陀确实真正把一切众生呢，看作是本来是佛。啊，如果有过不改，啊。不能忏悔，不能回头的，这个就暂时不摄受，不是永远不摄受。啊，什么时候回头？什么时候改过，后不再造了，佛就来接引。啊，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由于整个地球崇尚科技文明，啊，伦理道德不要了，因果不相信。啊，人几乎完全随顺自己的欲望，为了达到自己的欲望，可以不择任何手段，啊，忤逆食物都可以。啊，毁谤佛法那更不在乎了。啊，佛所说极重罪业，他们不接受啊，不相信啊。啊，这个业，不善业，赶来的大灾难呢。啊，大灾难怕不怕呢？不怕。为什么呢？不相信有灾难，相信科学。啊，科学决定不承认有人知道明天的事情，他不相信。啊，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知道明天、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不可能的。啊，预测未必是事实。啊，他们这个信心非常坚定的，很难动摇啊。啊，那么让这些人来修复。来学传统文化，他的信心不坚定，遇到高明厚利很容易就动心了，就退转了。 啊，必须到灾难来临，受了灾难之后，恐怕倒过轨道的时候才知道，到地狱道才知道。啊，来生人天没分呐、啊！啊，现在是这么一个状况。啊，那就是灾难无法避免的。我是去年承蒙同学们的好意，每个月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表，这一个月所发生的一些灾难，好像是从去年三月份开始的。啊，那么从这些累积的数据上来看，并不乐观呐。灾难的频率在上升，灾难的程度在扩大，不少死。啊，往后是不是还是这样的呢？如果还是这样，那就很可怕了。啊，但是科学家也不敢说这个灾难会停止。啊，会化解。往后一年会比一年好，不敢讲这个。啊，我们学大乘，学净土，啊，听佛的话，他们说我们是迷信。纵然有佛，佛距离我们2500多年了，啊，科学的头脑，2500年前人说的话，你能相信他吗？社会变了，样样都在进步啊，日新月异。啊，怎么可以相信古人的话呢？要相信科学家。啊，这是先前的时尚啊。啊，非常非常难得。近代一些物理学家，特别是量子学家，他们在研究发现的，啊，宇宙之间奥秘的现象，居然跟佛经所说的相同，啊，这是让他们感到非常惊讶。肯定古人有智慧，有高度的智慧。啊，他们说这种智慧应该是人类的本能。这个说法都不错啊。啊，而我们现在人把这种本能丧失掉了。啊，他不知道是怎么丧失的。 啊，那在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这种本能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啊，佛有，每个人都有。啊，我们的丧失是因为烦恼、业障这两种原因。我们能够把烦恼断掉，把业障消除，本能就可以恢复。啊，这是近代的科学家他们相信。啊，他们知道化解灾难最好的方法是意念。啊，美国布莱登说的非常有道理。啊，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社会会恢复安定、和平，地球灾难可以化解。啊，这个原理跟佛经上说的完全相同。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善的意念就有善的现象，恶的念头呢就有恶的现象。原来现象是跟着念头转的。啊，那我们看看现在社会这些众生，他们起什么心，动什么念头，听听他所说的，看看他所造的，就知道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十种不善意，与实相完全相违背，与东方甚至啊所设的伦理相违背，道德相违背。啊，因果报应有没有？有。他真的就在眼前，他还不相信。啊，这是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在佛法里面真正学到的东西，知道人不是一生一世，人是有来世的，有过去，有未来。我们知道人是不死的，啊，身体有生死，灵性不灭，灵性没有生死啊。啊，一般人称为灵魂，啊，外国人也讲灵魂，佛法里叫它做神识。啊，灵魂是在迷的状态，觉悟呢，觉悟就不叫灵魂，就叫灵性。 诸佛菩萨觉悟啊，六道众生不觉悟啊，这些事实真相我们有了基本的概念，就知道我们这一生应该干些什么。一定要求智慧，一定要提升自己的灵性，这就对了。秩序提升灵性这一方面，诸位如果看看雍正皇帝在《十善业道经》前面有一篇上谕，实际上也就是序文，皇帝写的，不叫序文，叫上谕。他就承认了，关羽治理国家，整治社会，儒家东西有效啊。至于灵性方面呢，那说来说去还是要佛教。他对于儒释道都下了真功夫啊，那不是个普通人呢。他都内行啊。三家的典籍他几乎全都读过。而且他的记忆领悟力量很强，那是虔诚的佛门弟子。这个世间历朝历代有没有我知识啊？多。他们排斥，但是虽然有不信的，信的也不少啊，换一句话说，善知识也不少啊。所以佛法能传下去，可是在今天客观形势跟从前不一样了，现前我知识多，而且有实力，善知识少，没有实力，敌不过。所以佛法在今天呢，非常可怜。那么有人说，再过些年慢慢会兴旺起来，我们听了希望如是，但是不是真的很难说。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遇到经宗，那一定要抓紧。啊，我们对这个事情帮不上忙，只有求往生了。到极乐世界先成佛。啊，成佛之后，这个世界有缘再来，没有缘到他方世界去吧。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理，也是真路。净土难心易心，幸运持名四个字，你真掌握到了。确实，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就能往生。那我们有度众生的愿，有度众生的心。啊，但是现在客观环境不许可，没有这个缘。啊，往生净土就是提前往生净土。阿弥陀佛可以接受啊。阿弥陀佛不会责怪啊。啊，真学佛，这一部经够了。学别的东西，纵然我学得很好，没有传人了，找不到人承传。啊，所以我就不必浪费时间，全心全力支持名号。啊，用这一部经跟有缘的同学同修来分享。啊，帮助我们坚定信心，坚定愿心，啊，这一生当中啊，决定得生净土。啊，在这个地方看到，极乐世界没有我执事，换一句话说，全是善知识，啊，盖表极乐无有不善也。啊，极乐世界没有不相信伦理的人，没有不相信道德的人，没有不相信圣教的人，没有不相信三宝的人。啊，这个修学的环境太好了。应当到这里去成就啊。又往生论云，净土果报立二种啊，积贤故，因之。哪两种呢？一种是体，第二是名。体有三种， 一者二乘人，二者女人，三者住根不居人。无此三过故啊，名利体即现。啊，极乐世界没有这三种人。这是什么呢？不善的业报。名也有三种，叫非但无三体，乃至不闻二乘女人住根不居三种名故，名啊利名即现。啊，这三种不善的事情见不到，三种不善的名听不到。极乐世界升到了地上去，纯是菩萨。这第二十愿里头，阿弥陀佛告诉我们了，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皆作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是化身菩萨，虽然待业往生去的，一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你那一朵莲花一开，你就是阿惟越致菩萨了。上论中所谓即现名，就是这个地方愿文里头讲的不善名。下面苏超曰，莲池大师苏超，由而知所闻，唯是诸佛如来万德洪名啊，在极乐世界听到的是阿弥陀佛啊，菩萨声闻及诸天善人种种加号啊，啊，你在论坛能听到的啊，三恶道的名字啊，成无三恶名字立而根固，这个三恶名就是二乘啊，女人住根不居啊，极乐世界没这个现象。那换一句话说，有这种业因的人去往生，但是生到极乐世界了没有缘，有因没有缘，这个因不能起果报的作用啊！因要变成果，当中一定要有缘，极乐世界没缘，一切恶缘通通没有啊，所以就是无间地狱众生去往生的，他永远不再堕三恶道。这就是虽有因没有缘的关系。他的恶报不会现前。 而终不闻我名，故曰吾不善名也。又如阿弥陀经曰，小本佛也是这样说告诉我们，其佛国土尚无卧道之名啊，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极乐世界有鸟啊，鸟不是出生道吗？不是的，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不是真的鸟。为什么要化现鸟呢？人间天上，这些人呢，都喜欢鸟。鸟叫的声音很好听。鸟能说话就更好了。所以阿弥陀佛知道大家在讲堂听经要端庄要严肃，不敢放逸。如果是鸟来说法了，他就比较随便了，就很轻松自在，不需要那么严肃了。弥陀知道众生的心，所以化现作种种鸟来跟你说法。换一句话说，在极乐世界听经闻法，这个时间不会间断，因为它鸟会说法，树会说法，水会说法，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全会说法。因此说法不中断了，无论你在哪个地方，你都听到阿弥陀佛在说法。诸位想想，哪有不开悟的道理啊？除了听法修行，你什么都听不到。极乐世界的社会非常单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详细的说明现在你讲报告，所以详细报告，这部经书就是他的报告里面没有说到极乐世界有国王，所以讲政治极乐世界没有政治在极乐世界听不到，没有政府，没有统治者没有国王大臣，甚至士农工商都没有我们细心看这个报告，这个地方是个学校，居住在这个地方人的身份呢，只有两种，好单纯，一种是老师，一种是学生 啊，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就这么样的单纯。啊，升到这个地方去，毕业就是成佛。啊，成佛有没有离开呢？说老实话，没离开，因为极乐世界四土常寂光，成佛都入常寂光了，没离开啊。极乐世界有多大了？跟常寂光一样大，没有边际。啊，我们这个星球都在其中啊，没有离开它了。啊，所以十方世界每一天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没有听说极乐世界有人满之患。啊，我们这边的人可怜呐，一夜暴身呐，要吃饭呐，要喝水呀。西方极乐世界法性身。法性土，人不要吃饭，也不要喝水，永远健康长寿。啊，容貌永远不变。啊，无量寿看起来还是年轻。啊，所以极乐世界什么危机都没有，这个地方有粮食危机，有能源危机，有金融危机，好多好多危机，极乐世界没听说过，这种名词也没有，啊，更没有这些事情啊。啊，这个地方不去，再到哪里去？无论到哪里，你都要受辛苦。唯有到极乐世界，没有苦了。没有苦就叫做乐。极乐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世界没有苦，没有苦的事，也没有苦的名。啊，至于极乐世界这些众鸟，临风大师于此更有妙解呀！啊，临风讲欧耶大师，啊，《弥陀经要解》里头说的，啊，他用假设问答，问：薄荷等非卧道名也？那出生道啊，白鹤、孔雀、嘉陵、平杰都是鸟的名字啊。啊，欧耶大师的解释说，既非罪报，它不是恶业干的。这一页名字，皆全如来功德。所谓究竟不获得，无非信德美称其我名也。其意如下，经云，弥陀经上说的，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 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这弥陀经上说的啊。故何问曰：彼国既有白鹊、白鹤等鸟，则白鹤之名岂非我道之名也？啊，假设有人提出这个问题，要解答曰：啊，就是欧耶大师说的，经云：如我为此鸟，实是罪报所生。这弥陀经经文啊，你一定要知道，这个鸟不是造畜生业报而生的啊。白鹤等既非罪报所生，这其假名也非我名啊。特别是我们这些众生带着罪业去往生的，叫带业嘛。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这些鸟你也不会去投胎做这些鸟。为什么？极乐世界根本没有这些鸟。是什么？是阿弥陀佛他老人家的化身啊。大乘教上常讲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能现种种身。啊，所以这些鸟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实际上它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是诸众鸟皆如来性德所现，变化所作啊，乃表如来性德正是美好啊，言可视为我名啊。怎么可以把这些白鹤、孔雀、鹦鹉、舍利看作是我名呢？啊，你这样看完全看错了。又观经曰：如意诸王，这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有如意诸，诸王是如意诸里的最大者，这称为诸王。涌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呢化为百宝色鸟。前面举出的是六种鸟的名字，做个代表啊。还有许许多多鸟，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没看见过。啊，宝光啊，能化为百宝色鸟。无量无边的宝色，可见极乐一真一宝正宝 昔是如来果觉之所庄严。啊，前面我们读的很多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皆是四十八愿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这个里头没有业，善业恶业全没有啊，是称心的功德之所成就的啊。是诸众鸟皆是弥陀变化所作，我们听了这一句，立刻就会联想到整个极乐世界，一色一香，一尘一名，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啊，所以是无非中道啊，皆是不可思议法界，全体大用啊！是故彼国夜夜名字，皆显如来性德。明根体通通是阿弥陀佛性德流出来的，啊，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得的身体身相是法性身啊，居住的国土法性土，你看到树木花草看到宝池的水，啊，以及六根所接触的外面的境界，那不叫六尘呐、啊，六尘是业报变现出来的，自性里面变现出来的不叫六尘呐、啊。全是自性，全是法性的，全是真如啊，全是实相啊！啊，前面我们读过的，全是大涅槃的境界。啊，后面这几句接得好，皆显如来性德，真的是一尘一毛，一香一色，啊，皆是如来性德之所成就。如来正穷法界，照彻心源，功德究竟，以一真一切真故，一究竟一切究竟，又以假名全显实法，故彼土夜夜名字悉皆究竟。百合是究竟百合， 共命之鸟是就近共命之鸟。是诸众鸟，皆如来性德之所现，故其佳名，亦皆是性德之美称，而非我名。这是藕益大师所说的大意。说得非常好啊，真正说得究竟啊，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是本经上所说的真舍之机，那个机就是究竟的意思啊，也就是圆满啊，找不到一丝毫欠缺啊，自信的圆满成就啊。下面第二十九，诸正定聚缘。看经文，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这一句经文不可思议，我们这个世界一个人不是一个心，一个人无量心呢，不是一心的，一心就好办了，一心都能成圣人了。这些人念头，我们想想，从早到晚起多少妄念，一个妄念就是一个心，所以我们的心很糟糕啊，乱的 啊到极乐世界的人，确实我们今天讲六合经，六合经第一条见惑同解，极乐世界是六合境的国度啊，是六合境的圆满啊。为什么它皆同一心呢？真不可思议。啊，我们对于这个地方不能大意。啊，看念老主记第二十九，诸正定聚缘，所有众生生我国者。那经文只有四句，是六个字，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知道这里面的大众最高的有等觉菩萨啊，最下面的 有无间地狱众生。啊，善导大师说了，总在语言不同。啊，只要有缘，皆得往生。没有一个不能往生的。啊，生到极乐世界，皆同一心。这一个心是什么？真心呐！不是妄心啊。那我们今天是妄心去的。阿弥陀佛是真心。我虽然是妄心，我把它换过来。啊，十方世界哪一个往生不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这就统一了。不是发菩提心一向转念，他去不了啊。等觉菩萨也不行。等觉菩萨没有例外的，也要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经文里头没有说。啊，等觉菩萨例外，舍利菩萨例外，没有这个说法。啊，没有这个说法，我们就晓得这八个字。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凭证，啊，好像到极乐世界的通行证。你有这个，你决定去；没有障碍，没有这个，去不了。由于第五愿无差别愿，身彼国土，形是指身体身形，貌是指容貌，啊，容貌包括全身的相好。啊，形跟貌啊，没有差别，协同一类，标准就是阿弥陀佛，是以阿弥陀佛做标准。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的身体体质啊，形身形阿弥陀佛多高，跟他一样啊，形完全相同，貌也相同啊。貌如果用观经佛所说的阿弥陀佛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都有84000毫，阿弥陀佛的形貌啊，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相同啊。他没有说凡圣同居图除外，没说这个。 啊，那我们就知道了，从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到十报土上上品往生，悉同一类，没差别。为什么没差别？行迹相类，心意同然，心界同一，住于定居。啊，道理在此地。啊，人相貌相同，你再观察他，言谈举止也相同。那么他的习气啊，念头也不例外。我小时候亲眼所见的啊，抗战时候我在贵州念书，班上有个同学姓张的，个子很小啊，我们同一班。那个时候我们这一班呢是编为家族啊，程度比较好一点的。这一组的学生呢大概只有20几个人，23、24个人啊，是我们学校班级人数最少的小教室，那个教室大概就有我们摄影棚这么大的样子啊，20几个人上课啊。抗战胜利之后我回到南京啊，在南京一中继续读书。哎，班上有个同学跟那个张同学相貌完全相同，那个走路的样子也相同，我就把他叫来，你有什么脾气，你有什么长处，你说他说的全对，他说你会算命啊，你会看相啊。然后我告诉他，我不会看相，不会算命，以前我一个同学跟你一模一样，所以我就来证明一下，看看你们的这个烦恼习气啊，爱好是不是相同。果然相同啊，说的他说一点都不错啊。谚语所谓相随心转啊，这两个人心相同啊，相貌就相同啊。这个心是讲念头啊，想法看法非常接近啊，就变成这个样子。那么到极乐世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想阿弥陀佛，都念阿弥陀佛，把什么念头都放下了，所以到极乐世界呢跟阿弥陀佛全同，就这个道理。这个道理不假了啊，我们相信啊，所以心皆同意啊。世尊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这一部经讲的最详细啊，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凡是多次宣讲的那汇集就非常重要啊，难得古大德啊，为我们做了3次汇集 啊，三种慧基本里面，这一种是最圆满的，最殊胜的。啊，我们今天有缘呐，得到了。啊，我们大量流通，跟许许多多同学同修结缘，啊，也跟阿弥陀佛结缘。啊，跟夏莲老结缘，跟黄莲老结缘，我们全是心意同然，心即同一呢，当然住定居。这个定居就是念佛三昧。啊，我们现在没得到，为什么没得到？我们现在还有杂念。啊，如果把这些杂念去掉了，我们就得定居了。得定居，那是保证往生。啊，没有不往生的道理啊。即使定居里的功夫最浅的是功夫成片啊，这一个境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修成的，因为它不高。啊，真正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是说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一切都放下了，别的念头没有了。啊，在这个境界里面，你要想到极乐世界去，随时都可以去。啊，等于说往极乐世界通行证拿到了啊，什么时候去没障碍啊，与这个世间寿命不相干了，我可以提前去，我也可以延后去啊，提前有的寿命不要了，年后寿命虽然终了了，我在这个世间再住几年，他也不妨碍。啊，世间再住几年，为什么？没有别的，多带一些人到极乐世界去。这个阿弥陀佛欢喜啊。多多把这个法门呢，广为介绍啊，越多越好啊！大慈菩萨说的好啊，你能劝两个人往生了，真往生了。比你自己修行的功德就大了。 啊，那你要是能够劝十几二十个往生的，这功德还得了吗？如果能劝上百人往生的，你就是菩萨了。能够普遍宣扬，啊，劝万人往生的，你就是阿弥陀佛了。大慈菩萨说的。啊，这个里面一定要知道，是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啊，不是劝他念佛的，他真正往生极乐世界。劝的人越多越好，纵然没有往生极乐世界，跟他阿赖耶里头做种子也无比殊胜啊！这个种子种下去之后，所以说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他来听一次经啊，不多，来听一次经，念佛堂里面来念一声佛种子种下去了，来生后世遇到缘一定起信心啊，就是早晚他会往生啊，而不是现前啊，是叫定居。下面这个定居有解释，定居者指正定居，三居之也。那么三居之说通于大小乘，小乘有三居，大乘也有三居，意思不一样。是一者他这里跟我们讲了三种啊，第一种这卦符里头正定居，必定正悟者，这是正定。第二种呢，邪定居，必定不正悟者啊，这个邪正从这说的。正定是什么？你决定会开悟啊，邪定能得定，不能开悟，这不是真的啊。第三点呢，不定居，介于上二者之中，该有缘就证悟，无缘就不证悟，这是居多数啊，也是善道所说的总在于缘不同啊，这是通常啊三句的解释。这二者呢，会说这是日本净宗祖师所说的定句者，居云真定居， 一言不退转，便是菩萨阿鼻八支。啊，跟前面所说的不一样了，这讲的高啊，正定是不退转的，正的三种不退转，这不是凡夫，阿惟越智菩萨。这云何名正定呢？凡一切众生虽根性万殊，殊是差异不同，一类俱之，不出三种。啊，这个就把这三种说出来。啊，俱是类俱的意思。第一，以鼻堕六道为邪定。啊，你修定，修四禅八定。四禅八定啊，不能出六道轮回。这在大乘里的称得做邪定。啊，出不了六道轮回。以生成随缘，这叫不定。啊，或者他往上升，或者往下堕落，这是属于不定，这也不出六道轮回。第三种呢，以定智菩提为正定。啊，那么这个正定，阿罗汉都算正定。阿罗汉以上的菩萨，他们决定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决定能够脱离十法界。啊，这是算真定。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呢，居起心论。马明菩萨说的，摄性以前之凡夫，不行因果为邪定。这个因果不是普通的因果，摄性菩萨哪有不信因果的道理啊？我们凡夫都信啊。啊，这个因果是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不信的人很多。啊，你看，佛门宗派很多，在中国大乘就八个宗派，净土是八个宗派里头的一宗。啊，有人就不相信净土。他学其他的宗派啊，啊，学其他宗派能成就，不是不能成就。啊，他能成就的那是真的，他不能成就的那是邪的。总是要如理如法。啊，现在修行难呢，难在哪里呢？大乘八个宗，名存实亡。真正修行有成就的人没有了。 啊，像黄念老哥所说的，禅宗，虚云老和尚得禅定，没有开悟啊！啊，明心见性呢，才算是成就。虚老和尚没到这个程度啊！啊，但是他往生斗率天，在斗率内院亲近弥勒菩萨。啊，修弥勒净土的人很多，真正能修成弥勒的愿的不多。啊，往生弥勒的愿，就算是成就了。啊，这是算是协定。十住以上呢，这才叫真定。摄性之人呢，不定。摄性以前的凡夫，这是邪定。实性呢，是不定。这是《大乘起心论》上所说的啊，我们要注意《大乘起心论》啊，《大乘起心论》的初发心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啊，跟华严相同的。啊，你看看这后头念了这些话住得好啊，此乃十教大乘之术，不是全教啊。啊，十教是圆教啊，本经第22品曰，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已经生到极乐世界；若当生，啊，当生这一生呢，决定会生，啊，这个见唐矣。啊，戒习住于正定之举，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是名得生彼土，便入。镇定之举，必证大涅槃果。这是本经经文所说的。啊，已生的当然是镇定举，现在我们要往生的也要镇定举。啊，这真定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把心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上，就是真定去了，三辈往生，读书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呐，一向专念就是真定。之举啊，啊，我们现在有没有入真定？没有，为什么原因呢？我们现在还有杂念，杂念太多了，很想真定，杂念把真定破坏了， 让镇定功夫不纯。啊，不纯，往生就没有把握。啊，纯疑，那就有把握了。啊，有把握，就生死自在。啊，不受啊业报的拘束了。啊，凡人受业报拘束啊，就是说你有一定的寿命。这个寿命是前世造作这个业所感的这一生的果报。我们生是业报身，啊，我们的体质，我们的容貌，个个不同啊！啊，什么原因呢？我们每个人过去生中造的业不一样嘛。如果造同样的业，就会相同。啊，没有造同样的业呢，就不会同相同。啊，那现在我们学佛要做同样的业，那就是一向专念，越专越好。啊，一心专念呢，我们就跟极乐世界的人同一个定居。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人是例外的。啊，都是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真信不怀疑，真信。第二个呢，真想去。啊，极乐世界好啊，真想去啊。啊，我们必须要很清楚很明白，到极乐世界去是上学去的，到那儿去留学去读书去的。啊，极乐世界是个学校。啊，这个世界里头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除这两种人之外，其他的都没有。啊，这个世界里头没有政治，没有政府，啊，没有国王大臣，也没有士农工商。如果有，佛一定给我们介绍。啊，通通没有介绍到，只介绍了菩萨跟佛，所以我们就晓得他是学校。啊，我们到了去留学，毕业了呢就成佛了。所以那个地方是名副其实的佛学院，阿弥陀佛的佛学院。啊，去干什么的？去做佛的。啊，真正发心想做佛，啊，我们就一心一意掌握这三个条件：真心、真愿、真念佛。啊，念佛是关键，能不能往生的关键。怎么念法？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度摄六根，净念相继。摄是收拾，度摄六根呢，是把六根，就是六识，收回来。啊，眼喜欢看呢， 耳喜欢听啊。这六识都往外头跑啊，往外面境界上跑啊。现在把它收回来，眼不看外面的，专看阿弥陀佛，耳不听这些杂乱的音，专听阿弥陀佛，这叫受持。啊，也就是说，从我们种种嗜好收回来，把所有的嗜好放下，一心专注，这叫专念。啊，一心专注，住在弥陀名号之中。换一句话说，心里头只有这一句佛号，除这一句佛号，什么也没有。这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个净的意思就是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啊，这叫净念相继，一句接一句。啊，这个功夫成就了，你就决定得生了。啊，真正成就这功夫，功夫里头分九等呐、啊，上三品、中三品、下三品，分九等呐、啊。上三品的，就这样的功夫就能够啊往生自在，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啊，多住几年也不碍事，真的大自在了。啊，刚才说过了，真多住几年，这寿命到了，还要多住几年。啊，为什么多住几年呢？劝大家念佛，啊，多带一些人到极乐世界去。带的越多越好，啊，跟你有缘的人呢、啊，啊，要帮助他，这个机缘呢太难得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法门。这一部经典介绍给有缘人，所以有缘人他能信，他能理解，他肯接受，这都是有缘人。是名得生彼土，便入正定之居，彼正大般涅槃故。底下善导大师曰：“不断烦恼得涅槃，四时安乐自然得。”善导这两句话重要啊！为什么我们不去学其他的法门？其他法门要断烦恼，我也想断烦恼。断不了啊，没法子。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只有这一门呢，不要断烦恼，能往生。啊，那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桩事情，不要消业障。过去无论做什么不善的事情，修其他的法门，要消业障，要断烦恼，你才能成就。啊，这个法门不断烦恼，不消业障，他为什么也能成就？是你那个 业相专念的业障不消，自然消了；烦恼不断，自然断了。不要用任何方法去断烦恼啊，消业障啊，它就在一句佛号上。我们能不能相信？能相信，有这个理由啊。连现在科学家都告诉我们，现在的科学家，他们研究的报告，我看到几种，其中有一种念力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原理，佛经上讲过。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那个心想就是念头，念头能够主宰一切。我今天念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变法界虚空界，念这一句佛号跟谁相应？只有西方极乐世界相应。他跟别的不相应。所以有理论做依据啊。念佛往生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去留学的，是去念书的。阿弥陀佛在那个世界讲经说法，天天不中断了。密集的讯息，所以他进步很快。成就无比殊胜。我们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学校，这么好的学习的场所，那要不去就错了。在我们这个世界，或者在诸佛刹土修行，要修到成佛，经上常讲啊，无量劫。那么到极乐世界修行多久成就呢？观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时间最长的12劫。你看，无量劫变成12劫，不可思议啊！这是什么人去往生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如果我们原书生插班进去了，插到十报土了，大概十报土成佛不到两劫。极乐世界修行正果，大幅度的提前了，快速成就。原因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教学秘籍，他一天都不中断。所以极乐世界确实名副其实的勇猛精进版。那么我们去的时候怕功课赶不上怎么办呢？有很多人帮助你辅导你。那些是什么人呢？等觉菩萨了。就是经上讲的。 啊，不处菩萨，他们还没有去补佛位，留在极乐世界辅导学习的同学啊，这些小学弟后来的，他们辅导他啊，向观音实质文殊普贤在极乐世界都做辅导的任务啊，帮助我们学习，帮助我们长成啊，像这样地位的菩萨在极乐世界人数太多太多了，没法子计算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有许多好心人士在辅导啊，我们决定会有成就。我们再看又龙树大师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其心立德了，修诸行业，佛愿力故，即便往生，以佛力住持，介入大乘正定居，正定居者，即是二比八智不退位也。龙树菩萨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大乘正定居就是阿惟越智菩萨，就是圆真三不退啊。那这一桩事情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把这个阿惟越智的菩萨果位给你了，这不是你修的，你没有修啊，啊，而是阿弥陀佛加持给你的，是他的四十八愿无界修行的功德，等于说回向给你，你呢真得到了啊。我们今天一般人要回向啊，没得到啊，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回向啊，是真正可以得到的，一点不假，啊，确实可以能够证得，这也只有极乐世界有这桩事情，啊。他方世界不可能啊，啊，这是我们要感谢阿弥陀佛，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才知道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恩德有多大，知恩才知道报恩啊。啊，那么怎么报恩呢？依教修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真报恩啊，没有往生不算真报恩啊，往生是真报恩。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可注》第494页，倒数第四行，最后一个字看起，最后一个字看起。又龙树大师云：“以信佛因缘，愿生净土，齐心立德，修诸行业，佛愿力故，即便往生。以佛力住持，即如大乘正定句。正定句者，即是阿毗跋致不退位也。”这是第29页注正定句，龙树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600年出生在印度。这位菩萨神通、道理、修持都不可思议。在中国呢，中国有大乘8个宗派，8个宗派都认他为祖师，所以他唯一的8宗共祖啊。那么由此可知，他对大乘的影响，对中国佛法的影响。经典里面记载，这释迦牟尼佛受记的啊，佛灭后600年，有龙树菩萨出现在世间。华严经是他传来的，啊，他被大龙菩萨接引到龙宫，参观释迦牟尼佛初成道的时候，27日中所说的《大方光佛华严经》。那么这部经是大龙菩萨收藏在龙宫里面，这一般人见不到的。啊，龙树菩萨是绝顶聪明，啊，他是初地菩萨。啊，这个初地应该是别教，别教菩初地呢，就等于原教初住，啊，发心住的菩萨，发身大士啊！啊，传说当中，他是用3个月的时间，将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啊，完全通达。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相信，为什么呢？只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有这个能力啊，见性的，一切法不离自性啊，所以见性的人不需要学习，他看到就明白了，听到就明白了。一接触了就全通达了啊。那么由此可知，求学的方式 东方确实有它的特色。啊，东方人不注重光学多闻，不重视这个，重视开悟。佛教到中国来了，把这个教育的理念传到中国，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几乎都遵守佛法的这个戒定慧三学。应戒得定，应定开慧。啊，开慧是教育终极的目标。啊，这个开慧不是普通智慧，是大彻大悟，是明心见性。啊，儒跟道也都用戒定慧三学。啊，但是没有达到啊，像大乘这么高的标准。啊，可是儒道开悟也能通达一部分。啊，就是不能够彻底通达。啊，可见的三学是非常神奇。不可思议。啊，那么西方没有这种概念，没有这种方法。啊，西方一个是光修多闻，一个也是一门深入，但是它不是用定，它是用第六意识。啊，用思考。专一思考也是属于禅定，这禅定不究竟，这个禅定不能见性，像此地讲的这个三句，它不是正定句。啊，正定句是什么？一定会明心见性。啊，修定不能见性的叫邪定句，不叫正定句。啊，譬如佛家常讲的四禅八定，啊，在此地讲呢，四禅八定是邪定句，为什么它不能见性？它能帮助人超越六道轮回，升到四圣法界、声闻界，没见性，啊。见性呢，决定离开十法界了，不在十法界里。他升到啊，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土，十报土也叫做一真法界。啊，那是真的。换一句话说，十法界是假的，六道轮回也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六道是有为法，所谓有为，就是有生有灭，有念头生灭，这就叫有为。那么十法界呢，也是有为法。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里面的佛。啊，他没有离开阿赖耶，阿赖耶就是有为法，有生有灭。啊，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啊，他们所观察得到的结论跟阿赖耶的三细相完全相同。 啊，那么这是科学证实了佛法，佛法里面有高等科学啊，所以入正定居，这个不可思议啊！龙树菩萨在此地说的，这我们应该相信，以幸福的因缘，这个心真心，换一句话说，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我真相信他，一点怀疑没有啊。这一桩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之难啊。难在哪里呢？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为什么难信？离太深了。佛的境界啊，《大乘经》上常说，念佛往生这个道理，就为佛与佛了，方能究竟。只有诸佛如来，他才真正彻底通达明了。啊，等觉菩萨以下都没有办法达到究竟明了。他们明了，明了是含糊，没有彻底。啊，那么听到能信，这个善根福德不可思议。啊，经上有说，啊，闻名就能真信，真正发愿念佛求生，这些人，皆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啊，这一次有这个缘听到阿弥陀佛，就生欢喜心，就不怀疑，使得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啊，佛在经上这样告诉我们。那我们只知道这一世，过去是完全不知道。啊，可是现在外国有一种方法，催眠，用催眠的方法让人知道过去一世、两世、三世啊，应该十几二十世是很容易回忆的。催眠它不是回忆，它回去了。啊，我们一般人讲啊，灵魂呢，它回到过去时，回到在过去时。我们看到有个例子，它能回到八十几世之前，这很少，非常之少，四千多年。问他住在什么地方？住洞穴里头。啊，四千多年前，啊，那么这个方法实在透露了人有过去时，不是没有过去，那有过去当然就有未来啊，所以说明一个事实真相，人并没有死。啊，死只是身体，身体有生死。我没有死，没有生死。啊，我要有生死，怎么能回忆到过去一生二生？ 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这个事实真相你要是真懂了，你能接受了，你会很安慰啊。原来我们不死，每个人都没有生死。楞严经上，波斯匿王向释迦牟尼佛请教，也是这么一个问题。释迦牟尼佛用见性来做比喻，他问大王，你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恒河的水？他们住在恒河流域，常常用恒河来做比喻。他说3岁，他母亲带他到一个寺庙里面去拜神，经过恒河，知道那是恒河水。佛就说的，你13岁的时候，比起3岁，是不是老化了？是的。那你见恒河水那个见，有没有变化了？没有变化。波斯匿王跟释迦牟尼佛同年，佛问他，你今年多大年岁？62岁。62岁身体跟小时候身体不一样，老了，衰了。你见恒河水那个见有没有产生变化？没有。佛就说了，没有变化的是你真正的自己，会变化的不是啊。会变化的有生灭了，见性没有生灭。没有生灭是真的自己，有生灭不是的。他从这里明白了，非常欢喜，知道自己。外国宗教说永生，自己永生的。原来生灭是身体，身体不是自己。这就很开心了。去学佛。这一点知识一定要有。有了这个概念，你这个大无畏的精神就出来了。你什么也不在乎，什么也不会害怕了。知道什么呢？所有一切现象全是假的。佛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灵性是真的，它不是物质。但它常常呢寄托在物质当中，这个肉身是个物质，寄托在这个物质现象当中。就像我们把人比喻作灵性，我们穿的衣服就是身体，我们寄托在衣服，这是衣服可以旧了可以脱掉换一件。我们的身体永远不变，现在晓得身体也像衣服一样，灵性在这个里头，灵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我们的灵性跟诸佛如来是一样的。 啊，学佛人如果不能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就白学了。你生活在这个世间呢，你有苦受啊，没有乐受啊，你有忧患啊，这就活得很辛苦啊。你不知道那是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啊，真假都认识清楚了，忧患意识就丢掉了。啊，那么你的生活一定是非常清净，非常快乐，充满智慧，不生烦恼。啊，这真正学佛。佛法对于我们，像经上讲的，会以真舍之力，啊，带给我们真正的利益了。啊，是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间，不受世间的干扰，不受世间的影响。啊，怎么样才能不受呢？明白就不受了，不明白迷在里头，你就接受了，全是错误的概念呢。啊，那就很辛苦啊。譬如做梦，你要发现你在做梦，梦里头有个老虎要吃你，你很欢喜。我也学释迦牟尼佛，舍身为虎。为什么？知道是梦吗？啊，梦里头不知道是梦啊，老被老虎吓死了。吓了一身冷汗了，醒过来之后是一场梦，后悔，哎呀，既是梦，为什么不喂老虎呢？啊，学佛没有别的，就是学做一个明白人，啊，不再做糊涂人了，就这么回事情啊。啊，佛法带给我们真实的利益了，无过于是。啊，所以这个信佛很重要。啊，有怀疑，那就再深入经藏。深入不是说要你看很多。啊，当然多看一点也有帮助，那是次要的，不是主要的。主要是一门深入，是叫你得定。啊，每一天我就读一部经，我就想这经上的这些事情。啊，为什么要这样做法？不想心里事情，他就会胡思乱想。哎。用想经想佛，把那个乱想啊、杂念呢、啊，换过来，目的在此地。啊，把幻想妄念打掉了，心就定了。所以，这是一种修定的方法。啊，这个定是活活泼泼的，是佛法讲的禅定。为什么呢？它有止有观，啊，所有妄念打掉了，这是止，这就是定。哎，这个境界，经上的这境界慢慢浮现出来，这是观，所以它不是死定。如果只有定里头没有观，那叫无想定，错了。无想定的果报是四禅的无想定。佛称那个天叫外道天， 啊，他修错了。啊，那个定是个死定，不开慧，不开智慧。啊，佛的定的目的是要开智慧，这个定是得到了，永远不会开智慧。啊，这个错了。啊，佛法修学了，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开智慧，要大彻大悟，要明心见性。啊，所以愿生净土，对我们来讲呢，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啊，因为我们自己晓得，业障太重。烦恼太多，啊，烦恼不能破，业障不能消，我们想断烦恼、消业障，事实上做不到。啊，那就不如老老实实接受释迦弥陀的教诲，我们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生到净土，烦恼就断了，业障就消了。这个道理不好懂，这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其实这些道理佛在经上常说，我们也听得耳熟。可是啊，真的没有听懂啊！听懂就觉悟了。这一句话佛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诸法实相，宇宙之间一切现象的真实相，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此界，没有他方。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佛菩萨讲的那个这四是真相啊，时间空间都没有，也就是时间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就在当下。啊，空间呢？没有设防，没有缘尽，就在当初。当下当初是什么意思呢？一念，就是这一念。这一念迷，六道十法界出现。一念觉呢，一真法界出现，都在一念呢。阿弥陀佛的名号，万德洪名，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念它有没有用，有用，不是没有用。你念它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肯念、常念，累积无量无边的功德。一旦缘一成熟了，就豁然大悟。那他真开悟不是假的。啊，什么功德呢？就是禅定的功德。你就念这一句佛号， 你把你的妄想念掉了，把你的业障念掉了，这就是功德了。啊，常常想着烦恼，烦恼就起来了；常常念着业障啊，业障就现前了。你为什么去想它？为什么去念它？习气，不念自然跑出来。习气嘛，啊，我们把习气换掉，换成阿弥陀佛。啊，一天到晚呢，只念阿弥陀佛，不念业障了，不念烦恼了。啊，这贪嗔痴慢别念它，啊，七情五欲也别念它，啊，只念阿弥陀佛。看到每个人都是阿弥陀佛，啊，这个方法好啊！一切人、一切事，全都是阿弥陀佛。啊，这个方法确实消业障、断烦恼，比什么都快速，是消业障、断烦里头第一好方法。啊，所以业往生、业障、烦恼差不多都消尽了，所以他有能力。啊，这善道大师讲的语言不同啊，遇到殊胜的人，叫他生十报土，上辈往生真行啊，不是不行啊，理上讲得通啊。啊，事上我们就不怀疑了。啊，就是他有理论支持他，啊，有理论的依据，要愿生净土。啊，齐心立德，这将我们现前。我们如果发愿，真的发愿求净土，现在就要齐心立德。啊，得什么？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专这个一向专念，这八个字就是齐心立德。啊，菩提心就用真心，我不再用妄心。对人、对事、对物，别人用虚妄心对我。我用真诚心对他，啊，决定不吃亏，啊，我知道这个人骗我，知道这个人欺负我，啊，我也能接受，欢欢喜喜，若无其事，这个好啊，为什么呢？他的心还继续搞轮回，我的心要到极乐世界。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啊！啊，他起心动念来对我，我一句阿弥陀佛带他，啊，好事阿弥陀佛。坏事呢，也是阿弥陀佛，平等啊！啊，为什么平等呢？那都是假的。好事等于零，坏事也等于零，啊，零跟零上没分别，啊，没有一样是真的，何必计较呢？啊，修诸行业。啊，齐心立德了，修诸行业。啊，以最圆满的心待人接物，最圆满的行就是念佛，念给别人看，最圆满的。啊，念到我们往生。让他看看往生的样子， 啊，许多人一生不相信，看到往生的瑞相相信，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这个东西不能骗人的，啊，往生不生病。啊，说走就走了，而且预知是知。通常一般念佛人多半大概在一个星期之前就晓得他要走了，功夫好的能在三个月前知道，啊，我早年在新加坡90年代的时候，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居士，啊，是新加坡有个大企业家，虽然信佛，迷信佛教是什么真不知道，啊，佛跑他，啊，财力雄厚，好几个银行的董事长，啊，应酬多，啊，晚年生病了，这生病啊，大夫叫他在家里休养，他不能工作了。啊，每一天躺在床上就想起来要听经，啊，我们在居士林天天讲经嘛，啊，都有录像，啊，他把我们的录像，那个时候还不是光碟，啊，录像带拉回家去，每一天看8个小时，每一天不间断，除了听经之外他就念佛，真修行真用功啊，啊，念念他就告诉李牧原居士他想往生，他真能去得了啊。李牧原居士告诉他不行，你现在不能往生，你要一往生呢，居士林就乱了，人事没稳定，求他再多住两年，他也答应了，啊，这又过了两年，他家的人告诉我，有一天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什么，那个8月几号我忘掉了，写了10几个，啊，家人也不敢问这什么意思。3个月之后，就是他写的这一天，他那天往生，所以知道他说3个月之前，他就把走的那个日子写得很清楚，写了10几个。预知是知啊，啊，走之前一天找我去给他做三皈依，啊，他还不能起来，坐在床上，啊，我到他家给他做三皈依，第二天走了。好榜样啊，啊，这是居士林林长啊，是佛门大护法了。那个时候我们有个短期佛学班，啊，就是3个月一届， 啊，佛学班里面的同学，四个人一班，轮流帮助他助念，啊，日夜不间断，啊，换班，啊，有一个班换回来，他们回到居士林。有附身的是林长的冤亲债主，说人数很多，有几百人啊，跟到这个四位法师到居士林来啊，告诉居士林的护法神准许他们进来。他们来干什么呢？告诉我们，林长往生到极乐世界了。啊，这决定不是假的。他们想修行。这些冤亲债主看到林长往生，很羡慕，想去修行，要听经，要求听经。啊，当时我们讲，我们跟你在念佛堂供牌位，你在这边听经。啊，他们说念佛堂的光太大了，他们不敢进去。啊，以后谈判要求在斋堂，我们吃饭的饭厅，在饭厅里面放这个电视机啊，播放讲经的这个录像带。他们同意了，他们要求听地藏经，听十善业道经，我们日夜播放三个月，他们全部往生，不可思议啊。啊，老林长晚年生病是福报啊，他要不生病就不会听经，没时间听啊，也没时间念佛啊。啊，四年呢，啊，每一天八小时没中断，四年念佛不中断，他成功了。实际上他两年都成功了，后面两年是李牧原居士要求的啊，一定要再等两年，不能够走啊，照顾这个道场啊。那么这是我们亲眼看到的事实真相啊。啊，佛愿力故呢，即便往生。啊，这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戒引你往生去了。佛不来戒引啊，你不晓得极乐世界在哪里啊，你找不到啊。啊，一定要佛来戒引，以佛力住持，即如大乘真定句。啊，这真定句也不需要自己去修，得阿弥陀佛威神的保佑啊，你就保证入真定句了。啊，真定句是什么呢？即是阿毗跋致不退位也。那这不就是阿弥陀佛第二十愿吗？第十八愿，生念必生。第十九愿，发菩提心。第二十愿，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到极乐世界就入真定居了。阿惟越致就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是弥陀经上翻的。无量寿经上翻为阿惟越致。是一桩事情。你就证三种不退转了。第一种位不退。绝对不会退转在十法界。不再做凡夫了。第二种行不退。普度一切众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不会退心。都还能坚持下去。第三种念不退。念念去向沙婆若海，这前面我们都读过啊。沙婆若海，沙婆若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是一切种子，就是妙觉如来所证得的究竟圆满的智慧。阿惟越致菩萨念念是向着这个目标，这个方向精进不懈，他一定可以证得。又善导大师以愿言解唐仪的经文，解释这个真定居的意思，为此愿呢一句现身不退之密意，这个意思就深了。这个密意是密宗里头所说的甚深的义理，意思是什么？你现在就得到了，你自己并不知道啊。只要你一发心，这个东西我们要是理解念力的秘密，就能够豁然大悟，知道密宗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才发心就入真定。可是问题在哪里呢？遇到语言就退了，就变成不定句了。或者遇语言呢，自己不能把持，遇到禅看到禅不错，遇到密看到密很好，都想修，那就变成邪定居了。为什么呢？都想修一样都不成就。不成就就叫邪定，成就就叫正定。所以真心真愿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那都叫真定居。都在当人自己要能把持的定啊。这才管用啊。把持不定啊，这一生会空过。把持定这一生一定成就。特别是这个法门。 三根普被立顿全熟，没有一个不能修，没有一个修不成的。啊，八万四千法门，任何一门不能保证你成就，只有这一门呢，它保证你成就。啊，阿弥陀佛来担保。这个机缘太难得了。啊，善导这个意思说得好啊。文中若当生，则指求生之人，亦如正定之举，是为不共之术。不共就是这个经上独说的，其他经上没有。这个意思很深，将来在后面第22品呢，再详细说明。我们再看下面第30页，乐如漏尽云，这极乐世界的快乐。啊，什么快乐？快乐到什么程度？我们都会怀疑，都会想知道。啊，我们看经文，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这是第30愿，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是为乐如漏尽云。下面为我们解释，热闹是烦恼。为巨苦所逼，身热心恼，故名热闹。那这个现象有啊，人在气愤的时候，受极大的刺激，这现象就出来了。啊，发怒啊，所以怒火上身呢。啊，你看他脸是红色的，啊，身体都是滚烫的，全身发热。啊，这个发怒，全身的能量全爆发出来，像火山爆发一样。啊，真苦啊！能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越搞越糟，决定不能解决问题。这错了。真正有功夫的人，有智慧、有德行的人，再恶劣的环境，自己受再大的羞辱，不动心的，这是功夫，不发脾气，没有怨恨，啊，依旧保持清凉自在，啊，那他处理问题是智慧。智慧处理一定非常圆满。啊，发脾气不能解决问题。 这个永远要记住。啊，像胡小林做报告的时候说到陶行知校长四块糖的故事，真实智慧啊，看到学生做错事情了，他也没有骂他，也没有教训他，完全用德行去感化，让学生自动忏悔啊，自动承认做错事情。啊，校长奖励学生，学生真的回头了，真的改过了，这个力量太大了。如果校长发一顿脾气教训他惩罚他，怨恨在心严重，那生生世世都不会忘掉，就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那麻烦可大了啊！那校长有智慧，不骂他，不责备他。嗯，他承认有过失，马上奖励他，送一块糖给他吃。啊，短短的十几分钟当中，啊，学生四种表现的态度。啊，四次的奖励，这没事情了，让学生回去吧。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这叫教育。现在谁懂得这个教育？中国古时候读书人没有不懂得的。厚德载物啊！啊，真正把一个普通人呢，教导成为圣人贤人，这是教育的成功啊！啊，所以打骂责罚，那是失败的教育啊！真正成功的教育是爱的教育。学生做错事情，为什么做错？那就原因找出来。他看到这个学生跟同学打架，手上拿一块砖头，那这还得了吗？这会出人命啊！被他看到了，立刻制止了。啊，告诉这个学生。啊，半个钟点之后到校长室来见他。啊，这个学生离开了。校长要问别人，他们为什么打架？啊，是为对方这个学生欺负一个女同学。他打抱不平啊，怎么个原因他知道了，就是也很有义气啊。半小时之后他回到校长室，看到学生站在外面门口， 掏一块糖给他吃，也没骂他。学生感到很惊讶，他说：“这块糖奖励你，啊，我叫你半个小时来，你准时来了，你很守时，这应当要奖励你。”啊，然后再说，我去调查，知道你这个事情做错了，你还很有义气，打抱不平，这是很好的行为，再上一块糖给他吃。那学生就感动了，立刻就承认错误，说感动了。啊，校长又掏一块糖给他，奖励他，你能够忏悔，你知过能改，这个很难得。啊，这很不容易。没有责备一句话了，没有任何处罚了。啊，学生感动的给校长说：“以后决定不会再犯这过失。”老师第四块糖给他，勉励他。再问呢，没事了，你回去吧。这是中国爱的教育，神圣的教育，没有一句责备的话，没有一句批评的话。啊，人都有良心的，要把他的良心唤醒，要让他觉悟，要让他自动回头，他真回头了。这个学生，我相信一生永远不忘记老师的教训。啊，这个例子我相信感动天下许许多多人。校长有智慧，让这个老师做这个学生做出表法给大家看。啊，像演一台剧一样，演一场戏给大家看，多少人救了，功德无量啊！啊，所以在任何逆境里头，你能够沉住气，不发脾气。冲突不会发生，啊，这是化解冲突最好的方法。啊，人佛说得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中国古人说人心本善，啊，人之初性本善啊。啊，换一句话说，人都是可以教的，没有不能教的。啊，问题你会不会教？如果会教，人人都是好人呐！啊，人性本善嘛，他怎么不是好人？本来是好人， 啊，现在又遇到好的教育，他当然是好人。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下面引用《法华经》信解品曰：“以三苦故，于生死中受诸忍恼。三苦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有苦苦、坏苦、行苦。”啊，色界天它欲断掉了，所以它没有八苦，它有坏苦，有行苦。无色界天，这是六道里头最高的层次。啊，这些人非常聪明，就像老子所说的，老子里头有一句话说：“无有大患，未无有甚。”这是非常聪明的人才能说出来啊！我有很大的忧患是什么？我有个身体，那没有身体多好啊！啊，确实。无色界天人呢，就是最聪明的，他没有身体，他不要身体，不要身体就没有坏苦，苦苦坏苦都没有，所以他只有行苦。啊，行苦是什么意思呢？他没有办法永远保持这个境界。啊，寿命虽然长，总有到达的一天。所以佛告诉我们，三界痛苦啊，三界就是六道轮回啊。啊，三苦苦于生死中受诸忍恼，受忍恼最严重的，无过于地狱。啊，八寒八热了，那真的是巨苦所逼啊，身心身热心恼啊，这是讲地狱情形。今极乐国中无有众苦啊，但受诸乐，故永无忍恼。像三界当中热闹这个事情，在极乐世界没有。啊，那为什么？我们相信人心本善，我们相信世尊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人都是好人的，没有坏人的，那他本性是好的，本性本善，没有带恶习气。啊，问题怎么会变坏了呢？人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群。那古人所谓的是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意思就是，你接近善人，你的善增长；你要接近恶人呢，你慢慢的都学坏了。啊，环境也如是啊。明白这个道理，就晓得教育重要了。那不教怎么行呢？啊，在我们这个世界，千万年来，这个地球上，我们走了许多国家族群。啊，我们看到、体会到的，连外国人都承认，这个地球上最懂得教育的，就是中国的古人。啊，中国古代人最懂得教育。所以世界上四大文明，其他三个都消失掉了，没有了，唯独中国还存在。这什么原因？为什么它没有被灭掉？这一桩事情，二战之前，欧洲一些专家学者曾经认真讨论过这问题，结论非常圆满。啊，他们总结出啊，大概是中国古人重视家庭教育的关系。这个总结是正确的。啊，这一桩事情是澳洲南昆大教务长告诉我的。啊，我还不知道二战之前有这么一桩事情。啊，他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来问我这个结论正不正确。我告诉他非常正确，真的把原因找到了，啊，很难得。但是中国人忽略了家庭教育有200年了，啊，如果我们现在在不觉悟，还这样生活下去，中国这个古代文明呢，会在我们这一代当中消失掉了。啊，这四个古文明啊，都变成历史了。啊，而且中国的教育是人性的教育。啊，教育的理念是性本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是爱的教育。教育理念的核心是五伦里头第一句，父子有亲。父母跟子女这种亲情，在三四个月表现得最清楚。 四个月的婴儿，他不会说话啊，可是你能看得出来啊，他在母亲怀抱里，你看他眼睛眼神，你看他动作，他对他母亲的爱，没人叫他，这天性啊！啊，你看母亲对小孩的爱，小孩对母亲的爱，那是出自于天性。你细心去观察，就明白了。啊，我有一次在日本参加这个联合国的一个会议，啊，当时陪到我的时候有十几位这个日本那边的同修，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啊，小车带四个月的小孩，我走在半路上，突然想到，我说我们大家停下来。让每个人都来看，你看这个小孩，你就看他小孩的动作，看小孩的这个表情，你看他对他妈妈的爱。我说伦理上讲的父子有亲，你们在这里可以看清楚看明白。他还没被染污啊。真心亲情的流露啊，你细心去观察啊，所以中国古圣先贤啊，倡导教育从哪里开始？就从这点开始，这是教育的原始点呐、啊！啊，教育的目标如何能把这一份真爱？永恒保持啊，能保持永远不变，这是教育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啊，这个爱啊，如何能发扬光大？啊，从爱父母，能够爱兄弟姐妹，能够爱家族，啊，能够爱邻里乡党，爱社会，爱民族，爱国家，爱人类，逐渐扩大。啊，儒家只讲到人类，凡是人皆是爱，啊，佛法就大了，佛法把这个爱扩大到遍法界虚空界。啊，扩大到一切动物，乃至于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啊，所以佛法里面这个爱呀，讲到究竟圆满了。啊，所以极乐世界是个大圆满，啊，爱心遍法界，善意也是遍法界，对，但受诸乐永离人恼，清凉清净凉爽。与热闹恰恰相反，啊，极乐世界没有热闹，只有清凉。大智度论22卷有这么几句话：人大热闹，得入清凉池中啊，冷然 尽了，清了，无复人恼。啊，人大人恼是三恶道，三恶道太苦了，特别是无间地狱。啊，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入清凉池中，这个清凉池极乐世界的七宝莲池啊，冷然清了，把他的热闹全部化解了。清凉池与涅槃也，涅槃是梵语，啊，翻成中国意思是寂灭，清净寂灭。啊，灭是什么呢？灭是灭烦恼，灭业障。啊，一切众生，生生世世所造的善业恶业，啊，肯定是恶业多，善业少。啊，这些都是有道理的。啊，佛告诉我们，六道众生，起心动念呢，善念少。为什么？善心所，啊，八十五是一个心所。善心所只有十一个，五十一个心所，善心所十一个，恶心所有二十六个。这就是说，啊，这不是本性，习性，生生世世所染污的。啊，习性里面呢，这个恶的力量就超过善的力量。啊，你看恶二十六啊，善只有十一个。而且恶心所力量大，善心所力量薄弱，敌不过啊。所以人学好不容易，学坏很容易。啊，恶心所多嘛，很容易学坏。啊，学好很难。有道理的啊，这是从你心性所上说。另外呢，从环境上说啊，环境，你如果生长在一个好的环境，圣贤的环境，你不容易退转。如果你像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环境啊，你走遍全世界哪个地区都一样，环境不善啊，所以现在十一个善心所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啊，这个二十六个恶心所现在不得了啊，啊，全是他们做主啊，所以社会乱了，地球上灾难多了。所有一切灾难都是不善的心行所感得的啊！现在人认为是自然灾害，错了，自然是最美好的，是最健康的啊！自然被破坏了，所以灾难就出现了。啊，我们要把责任推卸给自然是推不掉的。啊，那如何对治呢？多少年来， 啊，联合国。召集这种和平会议，主题就是消灭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平。从70年代到现在40多年了，啊，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啊，都是世界上著名的专家学者。找不到啊！这个事实真相摆在面前，冲突年年上升，频率上升。啊，冲突的程度越来越严重。啊，现在到了非常危险的阶段了。啊，导致地球上处处都是灾难。啊，世界上有聪明人，啊，也是在70年代，英国汤恩比博士就提到过，啊，要化解21世纪的社会问题，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可惜只有他一个人说，没有多几个人说。他说的话有道理，不是随便说的。这个人一生研究世界文化史，他对于中国古文化是个通家了。啊，前年世界上有几位科学家在澳洲悉尼开会，啊，也正式讨论到怎么样应对2012，就是今年玛雅的灾难预言。啊，美国布莱登提出希望地球上的居民能求物能回头，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地球上这些灾难可以化解。啊，这是一个研究量子力学家，啊，研究念力的。他说的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只要我们能够改邪归正，为什么？这佛在经上说的，跟他们现在研究得的结论完全相同。境随心转，那小的来说，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的健康随着念头转，心理健康，身体没有一个不健康的。啊，心理健康，身体染上再严重的病症，也很容易恢复正常。 心是主宰呀！所以人心要善的话，这个地球上灾难通通都能化解。所有一切灾难是不善的心行所感应来的，不是别的原因。被现代科学家肯定了。所以现代科学家提出疑心控物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好啊，跟佛法完全相同。用心来控制物质，心善物质没有不善，心不善物质全变坏了。很有道理。这个道理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就讲清楚了，讲明白了。到现在最近30年被科学家证明，这好事情。这个涅槃就是清净的意思，清净即灭，灭是灭烦恼，是消业障。说今往生之人，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若于彼土大清凉池中，故借心得清凉。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七宝莲池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之成就，这么来的。莲花化身是十方世界的众生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所成就的。众生的心愿跟弥陀的心愿相契合了，这个人就能生极乐世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所以心得清凉，好比什么呢？好比漏尽比丘。漏尽比丘是什么意思？下面有解释。漏就是泄露，是烦恼的代名词。譬如我们这个茶杯，这个器皿，如果底下有个洞，我们盛水全漏掉了。就是举这么一个比喻。漏尽了，这里头装的不是好东西，是烦恼，是毒药，通通漏尽。烦恼现行，实心连住，流散不绝，故名为漏。漏实在是中国古时候计时的一种工具。古代没有钟表，用什么呢？就是用漏。这里面装的水一滴一滴的慢慢滴下去，上面刻的这个印子晓得多少时间。 啊，那么烦恼确实根本烦恼，贪嗔痴慢疑，在佛法叫五毒啊。人心里面有贪嗔痴慢疑，身体就会感染五脏六腑的病痛，它有对应的，这中医知道啊。啊，这些烦恼跟我们居住环境的对应，那就是灾难。啊，《大乘经》上佛说的，贪婪，无止境的贪婪，会感应水灾，海水上升，江河泛滥。啊，海啸它从贪呢、啊，海啸还加上嗔，贪跟嗔合起来，海底火山爆发，引起海啸。的贪跟嗔恚合起来，就造成这个灾难。啊，嗔恚是火灾，啊，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啊，跟发脾气有关系。啊，愚痴所感的是风灾，我们看到，啊，最近这一年来，美国的龙卷风真吓人呢，以前有没有这么多啊？一年有个一两次就不得了了，现在一年居然有几百次啊！飓风、愚痴、傲慢所感的是地震，怀疑更麻烦。现在这个疑心可不得了了，自己没有信心。那对自己怀疑，啊，对父母怀疑，对兄弟怀疑，啊，在社会工作，员工对老板怀疑，老板怀疑员工，对祖宗怀疑，对圣教怀疑，啊，对佛菩萨怀疑，没有一样不怀疑的。怀疑所感得的呢，是山崩地陷，啊，高山会倒下来，大地会沉下去，所以贪嗔痴慢疑五毒烦恼啊，带给我们是病痛啊，给居住环境的灾难啊，端正心念，把这个东西断掉啊。不贪，不嗔，不痴，不慢，不怀疑，这个灾难就没有了。啊，谁相信呢？现代量子力学家相信，因为他们知道物质从哪来的，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啊，佛陀在3000年前啊，依照中国历史的记载，3000年前他在法相经典里面告诉我们，阿赖耶的三细相，那是说明什么？说明宇宙的缘起，生命的缘起啊，我从哪里来的，这讲得清楚啊，讲得很明白啊。物质现象从哪？物质是精神变现出来的，物质是阿赖耶的相分， 精神是阿赖耶的见分啊，能量是阿赖耶的业相。啊，就是阿赖耶的自证分。啊，自证分是本体。正自证分呢，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啊，这能量就从这来的。啊，有能量产生见分，有见分再产生相分。所以确确实实，这个见分就是念头，念头是物质的基础。啊，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这物质不是真的。所以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这道理在此地。啊，我们有好的念头，就有健康的身体，身心健康。啊，我们身心健康，我们居住这个地方就不遭灾难。啊，现在是灾难已经在眼前，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佛说了，科学家说过，现在科学家跟佛说同样的话啊，这个烦恼现行，始行留住，流散不绝，这个就是阿赖耶的现象。又眼等六门，日夜留住烦恼，故名为漏啊，眼见色，耳闻声，乃至意之法啊，通通生烦恼，不生智慧啊，生烦恼都叫做漏生智慧，就叫无漏烦恼漏尽了，就变成无漏了。以圣智者断尽此烦恼，称为漏尽。啊，解决问题要智慧，不是知识。这是眼前一桩非常艰难的工作。我们参与很多国际会议，啊，见过这些专家学者，那些人是好人。心地善良，找不到方法啊！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现在社会重视知识，不知道智慧啊！知识不能解决问题，知识是有局限性的，而且有后遗症啊，智慧不一样啊，智慧没有局限的，没有后遗症的，智慧是从自性里头生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啊，从外面学来的全是知识，不是智慧啊，所以东方的这个学术重视戒定慧啊， 应界得定，应定开慧。啊，你开智慧，你才能解决问题。啊，知识不行。那么今天用知识，所以这几十年来，这些专家学者在知识里头找不到化解冲突的东西，找不到促进社会和谐的方法。啊，当然更没有办法来化解地球上的灾难。这灾难是科学技术造成的，今天科学技术无法弥补这灾难。这个东西要靠智慧啊，所以现在新兴的这些科学家，他们真的带给人类光明的希望。啊，甚至断尽这些烦恼，成为漏尽。六神通里面，前五通是有漏通，前五是眼耳鼻舌身，啊，是有漏通。最后，六通最后是无漏的，啊，漏尽通。为漏尽通啊，为无漏通啊，阿罗汉证得的。啊，证得漏尽通，这个人就是阿罗汉。烦恼断尽之必求啊，这个烦恼是见思烦恼。烦恼三大类，第一类他断尽了啊，还有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那还没断呢啊，尘沙无明断了，这就叫成佛，永远脱离十法界了啊。阿罗汉是脱离六道，没有脱离十法界。啊，见思烦恼、无明烦恼断了，这才能出十法界。啊，真正得到啊